重慶3161宗。內地累計有超過354,000人確診，5,235人死亡，超過305,000人康復出院。俄羅斯總統普京重申，俄羅斯將利用一切手段保衛自己，又指核戰爭的風險正是增加，但俄羅斯將核武視作非先發制人的手段。普京在俄羅斯出席一項人權會議時指出，俄羅斯擁有現代和先進的核武，但俄羅斯清楚理解核武器的後果，並沒有失去理智，但是會以可以使用的方法捍衛自身。另外，普京說俄軍在烏克蘭可能會長期作戰，又指在9月和10月徵召至少30萬名預備役人員，其中7萬多人部署在烏克蘭的戰鬥部隊，15萬人仍然接受培訓。在這種情況下，談論任何額外動員沒有意義。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天氣清涼，日間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溫差較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91点，升374点，成交金额3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8点，跌唔够一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蚊，升11.8；盈富基金19.29，升3.1；恒生中国企业66.64，升咗1.58。阿里巴巴88.5升3.45，美团175.4升7.9，友邦保险81.7升9，中国中药4.47升7，阿里健康9.01升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英镑9.497，瑞士法郎8.276。澳元是5.23，加元5.698，新西兰元4.946，欧元8.183，每百日元对港元5.6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7点，跌248点。港金报16,59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美元，卖出17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莲园池对出。另外油麻地的新田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新田地街去太子方向近着窝打路道的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回眸

嘅呢就 Where Did Your Heart Go 开始，我哋星期四十点十五分嘅风骚浮人，今日天晴，天气清凉，日间干燥啊，吹和缓北至东风，美丽扫天，同样天气啊，日夜温差都系比较大嘅。歌歌嗱，讲嘅歌咧，今日礼拜四，今日礼拜四啦，咁亦都系呢个 爱好系列 啊。咁今日我哋嘅歌曲系列想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有啲咩嘅歌曲咧，会令到你觉得好沉醉嘅，或者系觉得你有一种嘅就系微醉嘅感觉嘅。我觉得因为咧，而家呢段咁嘅时间，既然我哋都冇冬天啦，系嘛，我哋可能真系要营造一啲气氛，要令到觉得咧就啊节日近啦。因为咧，我头先都好惊啊，望一望我先知道廿二号做冬啦， 做冬啦。 跟住咧，琴日同我剪头发嘅，我个发型师同我讲就唔好剪咁多，唔好染头发住，咁鬼快你又要咩啦？过年。不如咧就近到差唔多过年嘅时候，你先至嚟一次整，跟住咧就可以有个全新嘅感觉。咁我咩啊？有排等喎、啊，佢咩啊？过零月就系啦， 好快啊！ 出年嘅农历新年系啊，佢话、月尾就系啦， 一月尾嘛， 廿零号啊， 啲时间真系过得 好 快。 我琴日都曾经有咁样迷思嘅，当我谂起。啊！我好似冇几耐之前先行完翻去睇圣诞树，但系再睇下，咦，又再睇圣诞树？点解好似我几日前先睇完？点解咁快又到新一年嘅嗱？即系咁。 系啊，喂，最近若果你喺花墟度见到嘅，哇，好开心啊，好有节日气氛啊，成条街都系圣诞树，同埋同圣诞有关嘅装饰咯。我都去咗两日，讲真，到最后尾乜都冇买， 系嘛？ 点解嘅？我会忍唔住嘅，我一定忍唔住。 系咁，依买一少少咁样咯，系啊，即系其实可能你会买啲松果啊， 细细件 咁嗰啲滴滴咁多，系啦。咁如果你话即成棵圣诞树嘅话，我又唔系好想咯。 你有冇买过以前？ 我有买过，我曾经有讲过嘅，系啊。咁啊，唔系讲紧话嗰只成个人咁高嗰啲啦，系咪啊？我就算系我好似我咁成个人咁高，都唔系好大棵啫。 都唔係好 焗， 都唔 係 好焗， 唔係 好焗， 好 奀都奀嘅， 好 奀嘅啫，唔係喎，唔平喎，亦都唔平喎， 好貴啊， 亦都唔平喎。我舊年我喺度講過嘅，睇啲聖誕樹咧，我唯一我覺得我都仲可以捨得買嘅咧，就係真係好似一個座台燈咁高嗰啲咯， 係咯， 嗰啲五百蚊，嗰啲五百蚊係啦，但 係 再高啲。矮过你都过千啊！ 嗯， 矮过你嗰啲都过千。 冇错，如果你话就啊，不过咁样嘅，又有人咁讲，你越近圣诞节咧，啲价格可能会有少少调整， 微调啦， 微调啦、 啊。 因为我已经 就冇啦。 冇错，因为我呢排我去得好密啦。咁我男朋友佢因为要做嘢啦，咁、所以我有时候我都要陪佢睇嘅。咁、我最初最初嗰时候我喺度讲紧嘅就系2000几去到3000咁蚊，不过佢系帮做嘢嘅嗰啲比较大棵少少嘅圣诞树。点不知我琴日去嘅时候已经见到佢咧就滑咗。即係好似嗰啲樓盤咁樣咧，你明白？割價傾銷咁樣，佢已經炒咗原先嗰、那個。咁、我諗啊，係咁，已都跌咗幾百蚊。 再過啦，再過多幾日啦，再近啲聖誕啦，嗱。 但 係 又咁講，你都 feel 到嘅就係呢啲聖誕樹係冇咁精神嘅。 你覺得啫係咪？心理啫係咪？ 唔係真係灰啲嘅， 即係好似馬小強咁， 俾人 得 係 啊， 正姐咁樣咁。係 啊， 馬失 失就一個，下個禮拜老闆失戀又再慘，真係老闆失戀， 東主破產 係 又再平啲， 真係爭啲㗎。係 啊， 係 啊，係咁啊，我同意係 啊， 精靈啲嘅，即係越早買 係越。越早嗰啲感覺上，你覺得新鮮啲嘅，你去買餸啊，你四點零鐘去買，同埋你六點零七點啲菜都唔同啦。 冇錯， 同埋咁睇，即係除咗佢精唔精神啦，呢樣嘢可能個人嘅感覺啦。 嗯、 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如果你擺聖誕樹，梗係早啲擺啦，係咪先？ 嗯、 因為你個日子越嚟越少噶嘛，你冇理由係一月仲擺噶嘛。係 啊， 理論上你去到最晚，你過完呢個十二三一號 countdown 完都要執噶啦。 咁咪抵啲 嘅喎。 係 啦， 抵啲 嘅。既然擺，就梗係由十月頭開始擺。 真嘅真嘅，系啊，好似都要擺吉噶啦嘛。 系啊， 咁聖誕樹同吉兩個唔係好啱。 佢哋應該唔係好 friend。 你有冇試過？我試過有朋友喺屋企 買 咗棵好大嘅聖誕樹，咁但係因為有細路嘛，咁嗰時細路講：我唔想，我啲聖誕樹攞走。跟住咧去到佢屋企嘅時候，覺得哇，中西合璧得真係有少少覺得好難過。咁我就係有棵好大嘅聖誕樹，但係側邊又有啲牡丹啊，同埋有啲吉啊咁樣。哇！你覺得真係好吉眼。 嗱呢個都仲係農曆新年，我話俾你聽，因為我細路，即係我啲細路仔細個嘅時候咧，有屋企有細路仔咧，你真係會有多啲嘅推動力去整聖誕樹，因為佢哋會開 心。 成日都係。大人擺完之後好似冇乜意思咁，嗰陣時咧我係唔係整真嘅聖誕樹，我係買嗰啲咧，嗰啲膠嗰啲咧，吉落去吉落去， 好開心噶， 係啊， 你拆完之後咬開， 好靚嘅，好靚啊！但係因為咧砌個過程咧，你都仲係興高采烈，因為迎接嗰樣。好啦，過完聖誕節咧， 邊個執啊？ 都係你，都係你咯。 冇錯啦， 除咗嗰棵樹，仲有嗰啲裝飾咧，叮叮噹噹，叮叮噹噹，叮叮入盒啊搞，哇！我真係擺到成三月都仲未拆。即係因為個過程太繁瑣啊！我算啦，哇！如果都擺咗喺度咁耐，我甚至又 不如攞塊布包起曬。 慢慢你會慣㗎，你有冇發覺啊？如果唔係太牙釘咧，你咪當佢 decoration。 唔 係 我有一秒，當時有一秒諗，不如擺到今年聖誕樹。 我都 OK 啊，真係都 OK。 你順便買個嗰啲唱歌嗰啲聖誕老人啦， 照木燈喺度扭劈劈嗰啲， 咁又唔得，好嘈啊！ 係啊， 嗰 啲 聖誕燈飾嗰啲有高尚， 我覺得 好 煩 㗎， 可以熄。 好 煩，佢有個掣㗎嘛， 但係有時佢冇電咧，佢會哒哒哒哒哒哒哒，咬咬地咁樣。 係啊係啊， 聖誕老人唔好食飯咁樣。 係啊， 咁不過呢樣嘢都係睇下大家覺得值唔值嘅啫。如果你覺得成家人開心，有個氣氛嚇，我見有啲屋企咧，佢甚至咧瞓曬覺啊，佢都仲開，你望到㗎嘛？你一樓下望上， 超中意。 全家 有隻貓坐喺個窗台度 嚇，睇入邊一個翻屋企，做咩咁夜？ 系啊， 佢就冇声嘅。我见到有啲住户咧，佢就开着个灯，咁啊斩下斩下斩下。咁咧圣诞嘅晚上，如果嗰日系冻嘅话咧，你望上去咧好有气氛。 冇错冇错，我有时系会就算唔系圣诞节，我都会咁做嘅。你唔觉得夜晚黑你有少少点点嘅灯光喺度咧，好似等紧你翻屋企咁咧？嗰种感觉好温馨。 正啊！ 呢个形容得几好啊！ 真噶，因 为 有一盏灯等你翻屋企啊嘛。有首歌都系咁样噶，系咪先？伤痕啊！ 我记得嗰时睇一篇文章，佢话好寂寞嘅咧。就是每晚翻去打开道门咧，系黑漆一片，因为佢一个人住嘛。嗱，如果你屋企有人咧，可能都为你留一盏壁灯 啊，留一盏灯， 或者系啦，开盏细灯仔啊咁。但系如果你自己住咧，如果大家系自己住，你 明白那個心情。 嗯、 推開到門，好靜好黑嘅成屋， 唔使傷心。你有嗰啲嘅就係嗰啲 detect 到你有人翻嚟咁啪咁樣，嗰啲咪得啦，係咪先？跟住同人哋講我翻嚟啦，但其實冇人同你，冇人應你。 歡迎主人， 或者裝個你講嗰啲機械人咯，嗰啲可以對答嗰啲咧，即係類似 Siri 嗰啲咧。 唔使啊，你自己有個手機咪得咯。你用個手係你同你 我翻嚟啦， 傾偈噶嘛， 係 啊， 係 啊，佢真係會嘅。不過你要記住，喂 Siri， 好悶傾下偈。 我翻嚟啦，咁佢就有咩可以帮到你？ 系啦，就系咁啦。 正，攞对拖鞋俾我。 人生最紧要开心，讲起开心咧，有阵时买嘢都开心嘅。开始圣诞 shopping 未啊？你哋 啊，一早开始咗啦， 一早开始咗啦。咁你 shop 咗啲咩啊？ 我全年都系圣诞 shopping 嘅，我同自己 讲， 唔系咩？ 阿马老师， 我系啊，我 系啊，过咗圣诞节送圣诞节。 我话俾佢听，我就系话我送咗呢个俾你嘅话，我圣诞节唔送噶啦。 我 但系嗰阵时系啦，冇错， 嗱 呢份咧就系生日嘅， 对啦， 一次送晒， 一次送晒。 我嗰日咧谂咩礼袍啊？咁我谂起啊，不如买份嘢俾自己啦，圣诞节咁样。 谂起我跟住买份嘢俾自己， 因为算啦，冇嘢讲。 因为我见到嗰样嘢， 心淡， 我就谂起你。而嗰样嘢，我问过你，你记唔记得系咩？ 唔知 就系电牙刷啦。 哦， 但系咧， 我都估你， 因 为 我系冇咩，我冇乜脑，冇乜观念啊，对呢样嘢， 究竟值几多钱？ 哇！但我望完之后，算啦，我都系买第一样嘢俾自己。 唔系有啲系平啲嘅， 有啲平啲嘅入门版嗰啲，系啊，你过 千嗰啲就 咩过千啊？我嗰日望落去啊，三千几啊， 唉，一句 你富贵人家，你硬系睇三四千。 富贵人家我买咗啦，我就系话贵嘢。 你系。有錢，但係你唔捨得啊！ 佢想買部八千啫嘛，咦三千嘅唔抵。 係啦，唔係咁佢富過人家嘅話，佢可能刷金牙 咧。你用開啦，我又問你啦。 佢唔係我哋電牙。 如果八譬如一千咁先算，同三千其實都係電牙刷啫。點解有啲咁貴？ 有分別嘅，因為佢有啲唔知道有啲咩超聲波啊、個頻率啊，跟住咧又有啲唔知乜嘢嘅。 真得你開唔開心啊？ 冇錯，其實咧我坦白講，我覺得你入門版咧應該唔使1000蚊都有嘅， 三四百蚊。 都有嘅，但系你慢慢慢慢 三四百蚊啊！你又 冇三四百蚊， 冇啦，你 先行 下睇下啦， 800蚊到啦， 你同个社会接下轨啦。 佢有行嘅，但系佢唔系擦嗰啲，佢应该系 擦咩？ 系第二啲擦， 鲍鱼擦， 但都系电动嘅， 电动鲍鱼擦， 洗厕所嘅就揿咗嗰阵， 呢叫好屎唔屎， 可能有。 喂，我觉得呢个设计好啊， 梗系唔好啦，咪 face， 都咪好咯， 系啊， 成间屋 有晒 face， 有晒 face。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一年本港局面大致保持稳定，市民生活和经济逐步恢复，但破坏力量持续没有放弃，特别是外部势力认为社会各界要保持谨慎和警惕，维护得来不易的稳定，强调要有稳定才有发展，经济才能够活起来。李家超以视像形式出席一个论坛时说，经过中央落实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后，本港已经由乱到治，现时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期，强调未来要团结解决民生难题，为下一代建立美好未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165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031宗确诊和17,134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在新增本土个案中，广东有4150宗，北京3362宗，重庆3161宗。内地累计有超过354,000人确诊，5235人死亡，超过305,000人康复出院。澳洲外长王英贤赞扬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但表示仍能感受到华盛顿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偏离，强调加强美国和有关地区的经济联系应该是优先事项。王英贤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讲话时表示，有必要向地区合作伙伴表明，加强联系不单只是为了安全利益，美国的政策应该建立在对印太地区其他国家需求的明确理解之上，在发展互联互通、数码贸易和能源转型等领域，美国的领导和影响力将受到欢迎。王英贤说，仍然可以感觉到美国决定不继续推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就好像其他国际伙伴亦感受到美国决定不推进跨大西洋协定一样。秘鲁政局出现动荡，国会表决通过对总统卡斯蒂略的弹劾动议，卡斯蒂略被解除职务，副总统博卢阿特随即宣誓就任总统。卡斯蒂略为了避过下台，在国会表决针对他的弹劾动议几个钟头前宣布解散国会，但国会如期召开全体紧急会议，并以101票赞成、6票反对和10票弃权通过动议。当地传媒报道，卡斯蒂略离开总统府没几耐就被逮捕，被控以叛乱罪名。60岁的博卢阿特成为秘鲁首位女总统，任期到2026年。他在宣誓就职后发表讲话，批评卡斯蒂略宣布解散国会的举动是企图政变，又呼吁停止政治争拗，克服危机，并表示将组建一个包容所有政治派系的新内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53点，升339点，成交金额5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4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27，升2.9。腾讯控股309.6，升咗9.4；恒生中国企业66.4，升1.34；阿里巴巴88元，升2.95；美团174.3，升6.8；友邦保险82.25，升2.45；中国中药4.3，升咗5.3；快手系65.6，升3.75。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咁啊，老人家有个说话叫做男怕入错行，女怕拣错郎吓。咁啊，其实男仔女仔今时今日咧都系平等噶啦，就算工作都系好重要嘅，即系唔系一定话拣老公拣错系惨嘅，拣错工作有时一样会唔开心吓。咁啊，来自美国有个求职网站咧就访问翻好多嗰啲大学毕业生啦，咁样发觉咧原来咧有啲嘅科目咧佢哋。回想翻啊，即系读完啊，已经出咗嚟社会咧，系觉得有少少服啊服，意思即系话，哎呀，我早知唔读呢科啦咁嘅样。咁而最多人觉得系有少少服嘅咧，就系新闻系。嗱咁，虽然呢个调查咧就喺美国啦，咁啊唔同嘅地方有唔同人嘅想法或者文化等等啦。想问两位拍档咧，其实咧嗱，读书又系啦，入行都系嘅。你哋之前有冇试过啲工作咧，做落先发觉，哇，其实咧。冇想象中咁好，或者冇想象中咁高 pay。 嗱，呢一个调查后来带出一个一点咧，就系话原来好多嘅大学生佢点样衡量佢读嘅有冇服咧，就系睇翻出嚟之后个起薪点。 系啊， 系啦，即系个人工等等啦，福利啊，发展等等，发觉咦，原来做呢一行好低人工噶，或者咦，原来冇乜得升迁噶，咁咧佢就会有少少后悔，即系变咗系用钱啦，难免嘅，都系做嗰个衡量点啊。有冇試過？嗱，馬小哥做好多行業啦，係嘛？ 我都話我思路好清晰嘅，我一早想做廣告，我就走去中文大學嗰啲校外課程嗰度讀。 誒，有問題，老師。廣告版，你想做廣告，因為咩原因？即係你有冇研究過呢個行業啊？ 因為阿詹叔啊，詹叔，我睇好多書啊，佢嗰啲書啊，我覺得 你想成為佢。 係啊， 強叔做咗，你做咗啦，今日你做咗強叔啦。 但係因為我睇佢 個 創作， 咁個個都會㗎，係咪？你都係張叔啦， 張叔， 大家越嚟越叔 就嚟叔 係 啊，又叔又平， 係唔使咩都唔使做，都係變阿叔㗎。 因為我覺得廣告真係好吸引， 不過廣告 係 嘅，同埋好多電影拍咧嗰啲好型。嗰啲男主角通常都系做 creative director。 我嗰阵时佢哋未兴嗰啲电影，嗰类电影系八十中后先有。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我真 系 好 啲才俊，多数都系做呢一啲 啊，又靓嘅出入去啲高贵嘅地方啊，系好吸引嘅。咁但系我嗰阵时开始真系中意谂嘢啊，诸如此类，无无谓谓。咁我觉得 可以发挥到， 可以发挥到。我中意 就系广告行业。 系啊，即系。 因為就可以天馬行空一啲， 係啊，咁我中意嘅，我冇後悔過，我亦都好清楚，知道我係好少有咁清楚。 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如果後生仔想入一行，最好就問多啲關於呢一行裏面嘅行情啊，包括將來你估嗰個平均薪酬啊，大概幾多啊？咁當然啦，每一個行業總有啲人揾多啲，有人少啲啦。但係平均都有個數目嘅，咁自己有個底先咯，就唔好即係盲中中中入去咯。又或者咁，有啲工作你明知好低人工嘅，譬如嗰陣時咧，我入咗電視台做呢、這個叫做 PA 啦、叫做助導啊。定製作助理都唔記得啦。 咁你點解做啊？ 因為 你明知 我哋做呢我知嘅好低人工，我知嘅。我已經揀咗最高人工嗰間嘅啦，係1200蚊 啦。 我已經揀最高人工嘅啦。係 啊。 咁咧，但係因為嗰陣時咧，我讀喺呢一樣嘢，我總係覺得，既然我讀咗，如果出嚟唔試下咧，好似嘥咗個大學。嗱，我自己當時嘅諗法係咁。 係。 咁但係就當我做咗3個月之後，我覺得。我有少少吃不消嗰啲叫做壓力啦，同埋嗰個長時間嘅工時啦，咁同埋因為嗰陣時我又已經做緊電台啦嘛，所以變咗我就會有少少。哇，其實好似我不如將我嘅時間投資喺電台咧，冇即係冇咁大壓力，好大壓力噶。因為做 PA 咧，阿 Sarah 可能都見過啦，真係人都可以鬧你噶，係啊，即係你咩好 編劇都係， 一係咩十個鑊都未咩完， 漏咗啲嘢咧就賴你同埋鬧 你。咁係啦，嗰個位係揾嚟孭鑊噶嘛。但係問題係咁樣，你捱得到嘅話，有好多啲名導演都係 PA 出身噶喎。 冇錯， 係啦，係啦，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經歷。 似咁咯， 系 啊，你捱唔到咧就拜拜咯。 木人行嚟噶嘛， 哪怕你几有天才都好，如果你捱唔到咧，就真系拜拜咯，或者唔适合你咯。 另外，我又好佩服有啲人咧，即系可能佢做咗几年某个行业咁先算啦。佢觉得啊，假如有啲大学生，我真系觉得做落冇咩前途。有啲人真系可以嘭一声咧，跳咗完全唔同嘅行业。 好啊，我觉得好啊， 系咪啊？ 梗好啦，起码有机会啊嘛。 我唔知咧，我觉得其实读书有时同埋出嚟社会做嘢嗰样嘢唔可以完全挂钩噶。 系啊， 你读书嘅时候，当然我亦都有听过，就我自己冇读大学啦。咁但系我听到有啲人讲嘅就系话，哦，其实佢哋喺选科之前嘅话，都可能会做少少呢啲方面嘅 research 嘅，就系话，当我读完之后，几多年之后嘅话，究竟有啲乜嘢嘅行业应该喺嗰阵时候咧，就会系受欢迎嘅咧？我唔 唔係太喜歡一種咁有 計劃、 目標為本嘅一種咁樣嘅讀書嘅追尋嘅。 即係起薪點五千，跟住六千。 我就讀六千嗰個啦，咁樣有好多時候你真係唔知嘅，因為我曾經有人聽過就話，你如果真係希望佢起薪點係高，或者係嗰個晉升嘅機會係咩？有時反而可能讀一啲比較冷門啲嘅學科，冇人同你爭，咁可能又會係咁樣。所以我諗見仁見智啦。當然我諗大部分人都會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嚟去衡量究竟我應該要讀啲咩嘢，但係我始終係會覺得人生流流長，有時唔會話讀錯一科或者係入錯一行。你就一世嘅，系咪啊？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可以有啲嘢读完之后，你未必系要做翻嗰样嘅，但系唔知点解你终有一个机会，好可能嘅就系可能你四十岁之后，你有一啲自己嘅条件，你就会可能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噶啦。唔系话个个一嚟嘅话，哇！我卜中咁我就为之系成功，尤其是系而家，我觉得吓。即係更加海闊天空，同埋其實我覺得後生仔係唔應該咁樣去框死自己嘅興趣咯。 就算你而家 唔係太同意， 讀唔到大學，然後你做嘢做到30歲，你再讀大學 都仲得 翻出嚟，我覺得你仲清晰你自己。嘅放 題，同意，我好少同意你嘅。 我真係多謝，我寫低先。今日係 12月8日，10:06，46。 你婆幾時同意？ 唔係呢個真係事實嚟㗎。 咁係啊嘛。 係啊，你唔好千祈話呀，寫得入唔到大學，我又唔開心，唔緊要，做嘢先。 或者我讀完書之後嘅話，出嚟嗰科嘢，我揾唔到錢，咁我就覺得唔開心，唔好咁樣睇自己，係啊。即係自己嗰個志氣，或者係嗰樣嘢嘅話，唔係用幾多錢揾到幾多錢嚟衡量嘅。今時揾唔到，下次會揾到。 叮一聲，哇！原來有個老細睇你嘅，今日掂曬啦。 因為人生好多嘅選擇咧，其實帶去唔同嘅地方，而每個地方都有啲驚喜嘅，咁唔所以太過擔心。 同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選擇噶嘛，係嘛？有時候可能有啲我聽到嘅，可能係做嗰份工嘅話，佢係會揾到一個錢，但係其實佢唔想啊，佢唔想咁辛苦啊。 金融財 盡， 壓力又大， 通宵睇美國市。 你認為佢啲錢揾得嚟咁容易咩？係嘛？你睇佢揸靚車住豪宅，但係其實佢用好多好多嘢換翻嚟。 啱啊！可能佢女朋友已經好悶㗎啦，已經嚇今晚又唔得，唔得，唔得。其實真係又得 咩？今晚唔得啊！ 即系佢唔得闲啦，又要做呢样嗰样啊！ 今晚有冇我份啊？ 人哋个男朋友啊，放工同佢睇戏，佢个男朋友要继续做嘢， 系 唔同嘅。 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追求嘅嘢都唔同，系啦。咁要因应你自己嘅，佢系个点样一个人嘅话，就最紧要，我觉得系你要自己开心，同埋对得住自己咯。 唔好因为人哋讲，或者唔好因为人哋想你咁样，你就做，即系嗰个跟人行咯。即系生命系自己噶嘛。 因为好容易会跌入去呢啲咁样嘅陷阱。正落去噶，系啊， 冇错冇错， 即系我哋系过来人，我啫。 我要好后悔嘅， 人生有选择， 从来唔会后悔嘅，人生唔会有后悔，同埋行错嗰一步嘅，系啊，因为每一步都系你自己嘅经历嚟噶嘛。 Mariah Carey 嘅呢首 I'll Be There。每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都在你身边。网上情，人生五别，此生无憾。人生苦短，有五样嘢，五别即系不要做的事情。你能够做到嘅话，此生无憾。第一别，有钱别省，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健康永远高于财富，有咗健康先拥有一切，不怕赚得少，只怕死得早。所以有钱适用嘅时候就要用啦。第二，有福别等，儿孙自有儿孙福，别为儿孙做马牛，争取时间，享受自己嘅眼前福。第三，有爱别放，人生短暂，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并不是好容易，有时都是缘分安排，应该好好享受。今天错过了，今生可能就永远不会再来的了。第四，有戏别忍，人生在世，各自有难念的经，难破的题，忍住气就会气结，气结就会病生，遇到生气事找人倾下偈，吐下苦水，其实都是挺好的。第五，就是有恨别己，心胸广阔，人善为怀，小事糊涂，世事看淡。古人有一个长寿秘诀，三不知，不知恩怨，不知年龄，不知疾病。人活着就有看不惯的人，亦都有看不惯你的人。人成熟不是因为活了几多年，行了几多路，而是当你懂得放弃，学会宽容，知道不争。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啲苦痛，都有啲伤口，唔系因为时间就冇咗感觉，而系懂得讲出嚟同唔讲出嚟都系一样。有啲伤口唔系唔在乎，而系懂得冷静面对，自我修复。到咗一定年纪，其实同边个一齐舒服就同边个一齐咯，包括朋友都系。嗰啲攰嘅唔係好鍾意嘅就行远啲。人已经过咗嗰个你唔鍾意我，我都要氹你开心嘅年龄㗎喇。取悦人哋倒不如取悦自己。人生五别，望你紧嘅。过一年就係一年，过一日就係一日。每一日你都係争取快乐。每一日都係抱緊眼前人。享受你快乐的人生。 本应相忘，本应相衬，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盼望，巴不得一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就此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有你得天所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贫，还有伤心。把。 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根，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把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嘅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个人用户除了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找人帮你的。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返啲时间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好啦，快到11点钟，听紧呢一个风骚发育人啦，翻嚟我就有爱好系列 ，yes， 准备好晒啲歌啦， 一首最嘅歌， 最嘅歌个， 同沙特2030愿景对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走心走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09点，升493点，成交金额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升咗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5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2，升咗4.4；腾讯控股314.4，升14.2。恒生中国企业67.1升2.04，阿里巴巴89.6升4.5毫半，美团177.2升9.7，友邦保险82.5升2.7，快手66.7升4.9，阿里健康9.31升8.4，中国中药4.26升4.9。比亚迪股份209.6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9.492，瑞士法郎8.27，澳元5.227，加元5.693，新西兰元4.945，欧元系8.178，每百日元对港元5.6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0点，跌205点。港金报165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65美元，卖出178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沙田方向管内慢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喺收费广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摩星岭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赵院。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仲有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封路情况，油麻地新田地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新田地街去返太子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还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另外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要停车熄匙了。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细心，我连敷个 mask 嘅时间都冇啊！ 我除咗翻工放工，仲要做埋管接管送，我都好攰噶。 死啦，点算啊？我哋可唔可以阻止 B B 妈咪嗌交噶？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佢哋点收科啦！ 速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提及一国两制，指出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索悦艺团是个相见共融的团体，索悦这个名字别具心意。 索悦即是索悦就是新月，就是大家觉得是个月球最无嘢睇嘅一个日子咯，系啦。好似障别人士咁样，其实佢哋本身有能力，只不过可能因为某啲原因大家睇唔到。 艺团初踏台版就挑战高难度，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一月八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一月十五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我嘅爱好系列啦。咁今日咧，我哋嘅歌曲咧，选择就系、是、再讲一次， 可以令你啊，就感觉到迷醉嘅歌曲，又或者真系醉嘅歌，即系同酒有关嘅嘢啦，或者个环境啊，你睇到嘅嘢令到你真系感到非常之迷醉嘅， 系 咁就好多啦。 好多， 网上都好多故事噶， 讲咗好多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咁当然咧，即系我都估到，我因为谂过呢个歌曲嘅，就系、是、只歌名已经有罪嘅，就系、是、话你把我。灌醉啦，又或者夕阳醉了啦，咁样同样都系啲诶几好，即系个意境几好嘅。 系 嘅， 冇错嘅，我都有拣， 你都有拣啦， 我都有拣， 系啊，我都有拣啊。 你拣咗边首啊？ 两首都有啊。 我都系啊，我得一首啫。你把我灌醉， 系因为你把我灌醉嗰首歌系好鬼正， 真 系 好 正，要系阿黄大炜嗰个版本。 梗系啦， 好正到 不 得了。 你唔会听另外一个噶啦，一定系嗰只，仲要系揸紧车咁样去听， 好听到不得了。 同埋嗰阵时候佢好红咧，我系专登为咗要即系认识佢啦。我系要人哋嗌人哋带我去后台。 哇！我觉得呢个冲动， 你知道我仲同边个一齐啊？我仲同伍咏薇一齐， 两个一齐入去啊！但系我觉得如果即系仲有呢啲咁嘅同心，我都系同心，我觉得系好嘅。 我哋冲动到我哋大家撞到啦。咁跟住收尾咧，我哋两个咧都喺度讲紧，就是、死啦！我哋两个都系双鱼座噶，会唔会其实两个咧对于同一类型嘅男士，你都会感到非常非常之迷醉咧？跟住喺度讲嘅时候，我就话死啦！大家都好中意佢啊咁咯。跟住入到去嘅时候嘅话，咁啊当然啦，系都几好嘅，都几开心嘅。下边啲嘢我就唔讲啦。 明白，有啲嘢真系适可而止就算啦。 人哋大好家庭， 系啦，收笔， 收笔，下生一千字。好啦，其实我中意啲歌咧，好多时系来自嗰个意境啦。同埋你有冇发觉咧？如果只歌咧有啲图画，有啲画面，而当你听嘅时候咧。同你嗰日聽呢啲歌嘅身處嘅環境係一樣或者好吻合咧，譬如講緊落雨嘅歌曲，落緊雨聽咧係特別有 feel 嘅。係啊，所以你而家有留意㗎，你睇嗰啲嘅咧平台啊，聽嗰啲歌咧好鬼正㗎。有時你唔知道你自己聽咩歌嘅話咧，你就去打一個 mood。即系比如可能嘅就 系 你会见到系啊， 我 啲迷醉嘅，或者嘅就系我要健身， 会令你喊嘅，流眼泪嘅， 冇错啦。 伤心情歌 系啦，伤心情歌或者系圣诞节歌曲咁样，佢就会有啲 list 佢自己 系 自己播咯。 我觉得好 好 错 嘅。 好啦，咁就开始啦。我呢个歌曲咧，我好喜欢咧，佢所描写嗰种有风有雨嘅情景嘅。咁嗰阵时咧就系。有一次即係有朋友啦，咁一齊聽嘅時候咧，咁啱出邊咧屋外邊就落緊都中量雨咧，又唔係真係好大雨。 咩時間啊？冬天、夏天。 啊、 冬天嚟。 哇！冬天落雨係特別正嘅。 有少少消瘦。 梗係女士啦。 唔係，我都係問下，等佢答啫。 你使咩問啫？呢、這個都唔係問題。 佢自己親口答。 咁而家上 你埋牆。 我哋身處嗰個地方咧，就係望即係望住山。係。望山個感覺咧，係同望。海有啲唔同， 兩回事嚟嘅。 因為望海咧就 睇唔到嘅，可能 咩都睇唔到啦。咁但係望山咧，你會見到啲 樹 咧，喺度喐下喐下喐下喐下喐下喐下喐下咁樣，其實好有意境嘅。呢個歌頭四個字就係雨在風中，風在雨裏。 哦，我知邊個啦。 齊豫嘅歌聲當然亦得非常， 唔係齊豫咧， 都係兩個字。 做 咩啊？ 做咩啊？ 喂你我破坏晒我哋个咁迷醉， 有几破坏啊？ 唔系啊，我好醉噶而家， 肯定系佢。 伤心往事何必再提？ 伤咩心啊？ 咪咯， 开心嘅，你开心歌又点会有伤心咧？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正。 有時令到啲歌曲咧更有意境嘅。咁呢首歌曲咧就雖然咧個現場版本咧掌聲咁，但係之前咧啲落雨聲咧都係將個氣氛咧突顯咗出嚟嘅。 喂，就算係我哋有時片段人間啊，你有冇留意啊？ 有啊， 係啊，有呢啲咁啊，譬如我拍浪聲啊，即係海浪聲啊、 風 聲啊、 風聲， 總之就係水嘅聲嚇，就會俾你入咗去。嗯， 雀仔聲咧都係 嗰個環境嘅。好啦，咁我跟住咧，我呢一首歌曲嘅話，其實都幾奇怪啊。點解咧？就因為嗱，我咧就當然啦，好多人都會知道嘅就係飲酒對自己嘅身體就好傷啦。 唔好過量。 係啦，唔好過量啦。但其實有時我都會中意嘅就係即係自己會喺屋企嗰度咧都會飲翻杯嘅。亦都好得意嘅，會因應住嗰段時間嘅一啲唔同嘅情緒或者有啲影響咧，我會飲唔同嘅酒嘅。有一段時間我中意飲威士忌，有一段時間嘅話我又會中意飲乾邑，因為有人同我講嘅就咁樣好似好啲啊。咁跟住你又話轉下咁樣啦。我唔係於酒啊嚇，但可能係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嘅事，但有一日我會飲少少嘅。点解知咧？我有一日嘅话，突然之间就谂下，喂，细个嘅时候嘅话咧，有一种酒咧系要 pop 嘅。记唔记得系乜嘢 ？Tequila。咁点解我会突然之间会饮翻你想饮呢个 Tequila？ 当然系一种烈酒。咁其实我已经好耐冇出现喺我个酒柜嗰度噶啦。试完嘅就系我有一日啦，走去睇一啲嘅就系啲网上平台啦，佢咧就訪問咗有一啲住得好偏遠、好偏遠、好偏遠，講緊嘅喺大東山，即係喺大嶼山有某一個就係山脈嗰度。你知唔知道原來嗰度係有人住噶？但係東山只會大家會行去嘅就係睇日出啦，跟住你走噶啦嘛。原來係有人喺嗰度住嘅，當然嗰啲有啲外國人，佢想堅守住嘅就係嗰陣時候有一啲嘅石屋仔，講緊嘅就係好細間嘅啫，係一啲修道士佢哋嗰陣時候喺嗰度住，而喺嗰度咧就係好似一啲和尚佢哋要靜修佢哋一啲咁樣嘅一啲地方嚟嘅。咁跟住咧就其中佢有一段嘢咧就喺度講緊嘅就喺嗰度住緊嘅人咧。大家當然要互相照應啦，雖則嘅就係話都有十幾間屋仔咁，但係其實你如果所有嘅一啲資源嘅話，你都係要自己帶翻上去嘅。咁點樣知有一段嘢咧，就喺度講緊差唔多接近黃昏嘅時候，佢哋咧就對住一個好靚好靚好靚嘅山景一望無際嘅。咁跟住有幾個人坐喺度，跟住佢攞 tequila 出嚟。每人一 pat 你， 哇，好正啊！呢种气氛， 好 正啊， 好 正， 好衬嗰个咁样嘅 情，好浪漫。我真系觉得呢啲气氛好浪漫嘅。 系啦，咁跟住饮完之后嘅话，咁跟住嗰个访问采访嘅嗰位即系记者仔咧，嗰晚佢仲要喺嗰度其中有一间屋嗰度，佢要喺嗰度过夜，去 feel 下喺嗰度生活嘅究竟系会点样嘅。咁跟住咧就系话，你知道我有啲咩嘢？佢就饮完之后嘅话咧，剩翻滴滴咁多嘅 tequila， 佢俾佢攞走啊！夜晚可以自己。 就又正喎，哎呀唔好嘥，我覺得係真係唔好嘥。 我唔知點解我突然之間覺得嗰種感覺好正，好正啊！正在乜嘢咧？就係有時呢啲咁嘅烈酒，你唔會飲得多，但係當你有好多朋友，又或者你有啲啱傾嘅朋友，我每人飲一 pat 咁樣少少地咁樣就係啦。跟住咧，你知我做咗一件即係我覺得自己都好咩嘅事咧，我即刻揸車出去買咗。 想做就做啊！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好正，我會係啊！你有時。人就是要咁样样噶啦，我觉得你想去咪咪去做咯。 咁跟住我就觉得好开心啊， 任性又 好，成个舒服晒， 系啦，冲动又好，任性又好。 我买咗一支 tequila 翻嚟，咁跟住咧就用少少嗰啲乜盐啦，跟住又加少少柠檬啦，跟住饮一杯，哎呀， 好满足啦。 系啦，就觉得自己好似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就有一种咁样嘅就醉醉地同埋好开心嘅感觉。所以今日要拣嚟嘅呢一首歌曲嘅就来自郑秀文嘅 tequila 一杯。系啊，嗱，记住揸车前唔系饮。 来夜店中进入迷雾与烟，只当有梦幻境界。离别你不过并无泪半点，我做回浪逐一派。情愉快入这个动机，仍然未算坏。Tequila 一杯，烈酒的魔力使我会被支配。如感觉快乐，我 息，再别离又结识，永没完。现代姿态，情感高深，我未理解得知。想要尽情愉快，这个动机仍然未算坏。 郑秀文嘅呢首 Tequila 一杯， 正 Cheers。 Thank you。 我之前咧其实唔饮酒嘅，即系我冇好似你哋咁啊，又饮红酒或者 Happy Hour 咁样，我唔会嘅。 你由几时开始饮噶？ 去到嗰阵时2000年，我被一个 IT 公司裁走之后。跟住开咗间餐厅， 系咪我喺你嗰间？ 开咗间餐厅， 开间餐厅嘛， 中餐厅 记得记得。 咁啊，后来又有啲事发生啦，生意又一落千丈啦。咁啊，要谂计嘅，因为你每个月要交租噶嘛，又要出粮噶嘛。点咧？点算咧？我哋食中餐嘅。我揾咗个朋友，佢系做一只中国酒好出名嘅代理嚟嘅吓。嗰啲白酒嚟嘅，於是佢話：不如咁啦，搞啲 promotion 啦，睇下得唔得啦。咁佢係無限量支持我，我好感動。所以無限量支持咧，就係話先擺啲酒喺你嗰度，你賣到幾多做到幾多先計數，嚇唔使攞嚿錢出嚟擲住嗰啲酒，唔需要。但係過咗半年都係唔得，要個租約又要到期啦，咁要決定 放棄， 係啦，真係唔得啦。咁我記得咧，就聽日就係要收鋪啦。哇，個心情好忐忑。廚房嗰啲人又問嗰啲鑊點啊，乜，你已經覺得好煩嘅。跟住個朋友話：，唔好煩， 飲咗佢。 有咩幫你手？開始酒飲下，咁咪飲啦。出邊落緊雨，三月份落住啲毛毛細雨。跟住最後，哇！個招牌又拆落嚟喎。哇！個心真係 係啊係啊，拆招牌呢樣嘢真係好傷。 一個木板， 兩 個拆咗落嚟。老細要唔要啊？ 咁唔要啦，大家嚟試咩？ 跟住我話攞住，得你俾我啦。 食咗 唔食得冇煎啊，煎咗就得。佢冇煎， 心情真係難受啊！ 好慘啊！ 拆招牌真係。 攞去边咧？转头翻嚟话俾你。 哎呀，卖个关子哦！ Okay。 好啦，十一点半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消息透露，政府下午宣布放宽防疫措施，包括缩短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检疫时间至5日，而社交距离措施和强制口罩令就维持不变。消息说，如果感染人士确诊第4日或第5日快速抗原测试阴性，或者连续2日快测阴性，隔离时间会由现时的7日减至5日。密切接触者如果在第4或第5日快测阴性，检疫时间亦会由7日减至5日。 據了解，抵港人士每日做的快測的規定亦都會放寬，由現時要每日快測至第七日減至第五日，但是抵埗當日和第二日進行核酸檢測的規定不變。房委會最新一期綠字居攪珠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碧如主持攪珠儀式，頭十個號碼是48216757574108372182。房委會今次推售三個屋苑，提供4693個單位，以市值41折發售，收到62000份申請。三個屋苑分別是粉嶺青桃苑、油塘高宏苑和馬鞍山錦柏苑，單位售價介乎75萬至271萬。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提出興建簡約公屋的構思，計劃透過縮減一半起樓時間興建30000個單位，期望提前讓居住環境較差的家庭提早上樓。他說簡約公屋可以興建多層，需要提供升降機和打裝，但是成本和同樣高度的過渡性房屋差不多，強調有關舉措是代表和基層站在一起，解決居住環境困苦。另外，他提到政府十分重視減碳目標，現時已經在北部都會區和交椅洲工程研究納入碳中和的考慮。他說政府計劃未來15至20年投放2400億元應對氣候變化，開創綠色經濟機遇，協助資金配對綠色項目，相信香港可以成為內地、海外政府和綠色企業的首選融資平台。十四屆港區人大代表選舉下星期四舉行，42人獲確認為候選人，將會角逐36個人大代表席位。行政長官李家超以選舉會議主席權、常務主席身份主持會議。他說根據代表候選人提名情況的報告，共有42人符合選舉辦法規定的代表候選人條件。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天氣清涼，日間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2-3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現時氣温21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26点，升511点，成交金额7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9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6，升4.8；腾讯控股315.2，升15蚊。恒生中国企业67.18，升2.12；阿里巴巴90.55，升5.5；美团177.3，升9.8；友邦保险82.9，升咗3.2；快手系67.15，升5.3；阿里健康9.32，升8.5；中国中药4.31，升5.4；比亚迪股份210。比亚迪最新是210.4，升了1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36.86，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8，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1，欧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6点，跌150点。港金报165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73美元，卖出178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区嘅域多利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跟住门牌188号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一带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现时有工程进行，去返港岛方向近油丽村嘅慢线封闭，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中环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向尖沙咀、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仲有大埔道尔登华庭向沙田。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进行搬运工作前要做咩先？梗系要先作出危险评估，再睇睇有冇辅助机械帮手啦。 强叔，你咩事自问自答啊？冇事啊嘛。 我提醒紧自己体力处理操作要点之嘛，冇事冇事。 仲要确保通道无阻等等啊，强叔。想知多啲，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汇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我系 Robin。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拆招牌机继续讲啦。 是啊。 可惜冇煎过。是啦，我拆咗个招牌落嚟都几重啊。因为我哋铺头得一个招牌就挂咗喺铺头里面。出面嗰啲唔系黐上去嗰啲胶。咁啊，啲同事问点啊？跟住我话，得你俾我啦，咁我攞出去。有个同事都担心，佢话使唔使帮你啊？因为几重下，我唔使理你，唔好理我啦。咁我一个人拖，咁啱铺头后边咧有个大型嗰啲垃圾站喺度，拖到去嗰度，我真系望住佢，唉，点算咧？系咪真系抌咧？定他朝有一日会东山再起咧？唉，算啦，摆喺度走，即系。头都不会望佢就走，跟住突然间有个人，阿先生，咩事啊？ 呢个唔可以等咁大块牌噶 喎。边个嗌你啊？边个嗌你啊？ 个垃圾站嗰啲人，佢帮我哋清垃圾嘅，即系佢顺便帮我哋。 佢识你嘅， 识系啊，佢嗌我，喂咩事啊？ 喂，你個招牌真係唔要啊？你係咪搬定乜嘢啊？我話唔係啊，唔做啦咁啦。哦，咁可惜啊，不如你收埋先啦。媽媽媽， 收做乜嘢啫？ 係啊，我暫時可能嗰啲人好心啊，諗住即係唔好咁嘥啦。然後佢跟住同我講。其实咧，呢个月嗰啲垃圾费你好似都未俾我。 哎呀，其实佢意思系咁啫。 佢最主要想讲一样嘢， 佢嗌住你，其实只不过系叫你找数啫。 因为佢哋嗰啲其实又唔系好多钱，可能一个月都系一千几百咁啫。我话咁啊，你等一阵，于是我又入翻去，我送走个朋友喺度，我话你可唔可以借住俾我先？因为我真系冇晒钱喺身，我想即刻俾咗佢先。俾咗佢，跟住話啊，老細，以後有咩你再揾我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個朋友都知道我心情好難受噶啦，因為台又冇曬噶啦，全部吉曬啦， 吉曬嚟交俾呢個業主 啊 嘛。 跟住佢話：喂，仲有一支喺度，不如飲下啦，好唔好啊？咁佢話：飲唔到噶喎，飲啦。跟住飲，好快飲曬。我覺得我真係醉啦嗰陣時。跟住佢話：不如咁啦，我送你翻屋企，我唔使，因為我唔想有個人喺側邊。 所以一個人靜下， 我話我翻屋企，然後我行咗出去等車，我想截的士，突然間醒起，咦？我冇 钱， 真系冇钱冇到咁。 系啊，佢冇钱， 清晒你个人包。 咁你去垃圾站问阿叔借翻咯。阿叔啊，嗰啲垃圾费你借翻俾我先。 佢俾几袋垃圾我，就喺度踎咗喺度等。啊，原来我 等都冇用 噶。 如果你冇钱， 等巴士啊。跟住我发觉我瞌着咗，然后我冻醒咗，哇，咁冻啊！跟住冇得等有巴士嚟啦，就翻屋企。佢最后咧，原来喺我个袋咧塞咗支酒喺度，新嘅。跟住我翻到去咧，我就谂到 再饮 ，然后就瞓觉。 冇谂咁多。 跟住我第一次喺度爆喊，喺个被窦里边，有声嗰啲，系啊！ 你扮似而家，我想听你爆喊，爆啊！唔该，嗱，我数三啫，你爆， 一我就 二三。 脑海就系呢一首歌，系你把我灌醉，就先有。是啊，那個、種心情。不過而家我依家 你個 friend 叫咩名字？你應該要話俾佢，話俾大家聽。 姓陳嘅，係嗰個朋友。 咁先係朋友啊嘛，你哋。 佢叫 Brian，又叫 Brian。 Brian Chan 係 Brian Chan，佢真係好好。跟住佢後來咧，佢借咗20,000俾我。哇！呢個時候你等先用噶啦，攞去先。 但你還20,000。 到而家都未還。 到而家都還緊。 每個月還廿皮。 因為要還啲息 啊。丟長條命，唔好死啊！你未還曬。被熱鬧的夜趕出來，卻無從告白，是你留給我的。Oh, 爱让我变得看不开。Oh, 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爱好系列啦，问你把个伴奏嚟啊！之后咧，讲翻我哋今日咧就一首令你醉嘅歌啦。咁呢个歌落嚟，我介绍呢个歌咧，最主要咧系嗰个意境咧，同埋嗰个男歌星咧吓，嗰个声音咧系即系带咗一种淡淡的哀愁啊！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咩咧？好多时啲爱情故事好中意用呢句嘛，最远嘅距离就系我喺你身边。但你唔知道我中意你咁样吓，嗰种叫暗恋啊。马老师同阿 Sarah 有冇 ？Sarah 一定，我谂应该都有啊。暗恋有冇试过啊？暗恋即系你唔敢话俾佢听，或者佢从来都唔知道，但系识嘅，即系成日见嘅，嗰种感觉。阿马老师 试过啦，梗系有啦， 日日都暗恋啦， 冇错，次次都唔成功， 日日暗恋几次， 暗恋唔成功啦，暗恋点会唔成功？暗恋一定成功噶。 点解 唔系有时暗下暗下你？ 你唔系同佢一齐，而系你要暗恋啫嘛。 暗恋系唔会有成功噶。即本身唔需要成功，因为暗恋本身就自己嘅啫嘛， 系啊， 发生喺自己嘅身上， 我觉得几正， 好正啊嗰种感觉， 系啊，你嗰种享受，享受你同佢暗恋。 但如果你见到佢同人哋一齐咧，你又好唔开心， 系啊，好唔开心， 咁啊系啊，我唔会暗得好耐 嘅，系咪？ 系啊， 希望会 变得 一定会出声 嘅， 系，我觉得佢真系会 话俾你。 喂，而家我好中意你，点样先？ 系就系，唔系就算，冇嘥我时间，一定系咁啦。 咁我冇嘥你时间， 咁都好嘅， 人哋冇安排。 起码你知道嘛， 系 咪先？呢个歌曲叫做《You Don't Know Me》。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hello, and I can hardly speak. My heart is beating so, and anyone can tell. You think you know me well.Well, you don't know me、No, you don't know the one who dreams of you at night and longs to kiss your lips and longs to hold you tight. Oh, oh, I'm just a friend. That's all I've ever been.'Cause you don't know me. For I never knew the art of making love, though my heart aches with love for you. Afraid and shy, I let my chance go byA chance that you might love me too.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goodbye. I watch you walk away beside the lucky guy. Oh, you'll never know the one who loves you soWell, you don't know me. Michael Bublé 嘅呢一首 You Don't Know Me， 好似摆杯酒喺钢琴前边，然后慢慢自弹自唱，饮少少酒，望住身边行过嘅呢一个人，想话俾佢听好中意佢，但系说话讲到嘴边又受烦。 You don't know me。 好啦，今日到我要揀嘅第二隻嘅歌曲咧，其实諗翻起呢一首歌，我都会諗起呢一位朋友嘅。咁而呢一位朋友嗰陣時候，我喺印度嗰度認識佢嘅，佢係一位来自日本嘅嗰陣時候做義工嘅一位朋友。哇，第一眼见到佢已经咧 驚為天人， 而家諗起佢 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但系冇办法同佢沟通到，因为佢啊，不过嗰啲英啊，嗰啲日文啊，嗰啲英文都叻嘅。 其实我想问咧，其实我未试过，两个人咧用手语得唔得噶？即系所有啲身体语言可唔可以？因为你如果当两个人咧喜欢对方嘅时候咧，似乎系会容易拉近啲嘅，会唔会咧？ 唔知啊，但系我觉得嘅就系，如果个语言真系争啲嘅话咧，系真系争少少嘅， 表达唔到啊。 系啊，有时你想同佢讲一啲比较深刻啲嘅嘢，或者系你都讲唔到咯。咁我觉得系惨嘅。但我系好记得嘅就系有一次啦，我嗰阵时系好中意去到边度旅行都好咧，我一定会带啲我自己中意嘅歌啦。嗰阵时候我仲要插两个喇叭咁样嘅， 啊，好正。 系啦，佢点解会走过嚟揾我？因为咁啱嗰阵时候咧，我哋系住喺嗰个间屋里面咧，其实咧就系中间有一道门嘅，即系好似人哋嗰啲酒店房咁样，中间有一道门。如果系嘅话咧，系啦，咁佢就系喺我隔篱房。其实基本上咧，嗰啲隔音设备系非常差。你又大声少少嘅话，其实对面都隔篱都听到你讲 咩事啊？咁啊， 系啊，佢仲要咁啱住喺我隔篱房。 哇，正啊！ 我同佢只系隔 一埲墙， 埲墙同埋一道木门仔。你谂下嗰种感觉， 阻隔唔到你哋嘅。 系啊，但系，但我哋就系沟通唔到。咁嗰阵时候，我就成日都会听歌啦。佢竟然佢就我播紧，我突然间。会拣嗰首歌嘅时候，佢就敲到门过嚟，因为系日文歌啊嘛， 一定系嘣嘣嘣嘣。 究竟佢系揾我啊，定系因为佢听嗰首歌咧？哇！你无限嘅幻想，啊、你明白吗？跟住佢仲要同我讲嘅就系话佢哇咁冻，但系点解你着咁少衫啊？咁跟住收尾我就话我冇啊，我净系得咁少嘢，我好记得噶。佢即刻喺佢自己嗰张床嗰度拎咗有一张嘅少少嘅毡仔，跟住咧就咁样 披落 喺我嘅身上。 我觉得佢有意思。 冇啊！呢啲系 friendly， 我觉得佢系有 friendly 啫。你话如果隔篱嗰个系马小强，佢会唔会同佢披 歌？披歌，就系呢一首歌啦。恋爱预感，爱之预感，系啊。跟住佢就咯咯咯，系啦。跟住就我可唔可以入嚟？咁咧就发生咗。 你应该同我讲，我要张毡，我都要你，我哋一齐咁。 唔可以咁噶。 那些，那些。あなたは綺麗になりたいのその目を誰もが見つめてくれ 导致各地工厂库存堆积，生产受损，重创国家经济和民生。他呼吁货运车主早日复工，强调政府对非法罢工的强硬立场不变，会严厉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是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下周初至到中期雲量增多，氣温逐步下降。現時氣温是22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51点，升536点，成交金额8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9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5.4，升15.2。盈富基金19.49，升咗5.1；恒生中国企业67.2，升2.14；�阿里巴巴90.2，升5.15；美团喺178元，升10.5；友邦保险83.1，升3.3；快手67.05，升5.2；阿里健康9.4，升9.3；比亚迪股份209.2，升9元。港交所334元，升1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8，英镑9.499，瑞士法郎8.27，欧元系5.231，加元5.692，新西兰元4.948，欧元系8.1812，每百日元对港元5.6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0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4点，跌152点。港金报165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73美元，卖出178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大埔公路有紧急维修，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快线需要封闭，一带挤塞，龙尾去到火炭御龙山。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都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慢线封闭，龙尾过咗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前一段挤塞，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科学园路买了水码头向科学园，还有大埔道尔登华庭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这一天之中，求请将我心轻拥，来吧，在此刻，在这漆黑的角落，做个美梦，就算是朦胧，缓缓地下。 易经塔罗牌，刘老师坐咗喺度， 刘 老师 欢迎。上次我哋系咁以咧都有讲过嘅就系易经塔罗牌咧，将两样嘢咧就结合埋一齐啦。咁啊，当然啊，每一次嘅话，我哋都会希望可以喺啲牌里面咧，我哋就可以了解多啲，可能系文化上面啦，又或者就系了解多啲嘅就系究竟易经塔罗可以俾到啲乜嘢嘅 message 我哋嘅，好冇？ 冇错。 好啦，咁至于今日嘅话咧，刘老师今日带嚟嘅咧就系想我哋讲系边两个牌呢 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两只牌嘅， 嗯， 咁我想问你啦，六十四卦有几多只牌呢？ 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只牌咯， 系喎、啊，真明啦、啊， 哇，几惊啊！ 我撞噶咋，你唔出声。 嗱，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六十四张牌入边嘅最后两张牌， 嗯、 就系第六十三卦同埋第六十四卦。嗱、 嗯， 第六十三卦咧就叫做既制卦， 嗯、 第六十四卦咧就叫做未制卦。 哦， 嗱，咁我问一问你啦，既就系做咗啦、 嗯， 即系既然完成咗件事，我哋就叫既；未就系未做完。但系个问题系呢、這个制系咩意思咧？ 唔制， 唔、嗯、制， 你制唔制？ 嗱、啊，呢、這个制字你哋谂到啲咩词？ 呢个制咧就系三点水做个齐 字。系啦， 我哋细个认识佢咧就系制世为怀啊， 类玄乎制世。 系啦，咁水同埋个齐字，咁我觉得咧，如果我理解呢个字咧，就系话啲水齐啦。齐晒啦！ 咩叫啲水未齐啊？ 即系筹钱筹够啦， 系啦，啲水到啦、啊，就冇干旱。 现代水系咁样，水代表钱啊， 因为够制够制啊嘛，制应该系、嗯、喂啲水到啦，齐啦， 节制啊，够制啊，都系啲吓咁嘅类似嘅意思啦。 喂，咁我睇到你哋都好聪明、啊，你起码撞啱咗两个元素。第、 嗯、 一个元素咧就系同水有关嘅，嗱、 哦 嗯，第二个元素咧就系同嗰个嘅可能嗰个嘅。舊有關嘅，係、uh-huh. 啦。咁原來咧喺呢個嘅古文入邊咧，呢、這個制嘅第一個意思就係過河咁樣。 Hey, okay. 制同過河有關， 係啦。因為咧，首先佢係從水啦，水部啦，係咪？而原來嗰個齊字你望清楚，如果收音機前嘅朋友，如果你可以寫出嚟更加好啦，係咪？你會見到咧，佢上面嗰嚿嘢係咪好似兩個人咁樣嘅？ 喺度撐艇 啊！喺度撐艇，你啱啊！就係喺度撐艇啊！跟住下面咧。嗰、那個咧就係佢就係 像 艇啊，艇啊！你都講喺度撐艇啦，你見唔見到下面嗰兩隻腳好似個龍舟啊？ 係喎、 哦，係啦。咁、嗯、所以咧，呢個祭字佢最原始嘅意思咧，就係一班人 喺度撐 撐艇，去撐過河咁嘅意思。 嗯、 所以呢個祭最基本嘅意思咧，就係過河。 嗱、 啊，但係就好奇怪、哦，因為咧我哋做嘢就梗係。个头重要，个尾都重要噶嘛， 嗯、 即系有头有尾啊嘛。头先同你讲呢两只牌系第几卦？ 六十三同埋六十四， 即系喺易经入边嘅最尾嗰两只卦，即系重要嗰两只卦嚟噶噃，系、 嗯、 咪、 嗯？ 即系最后嗰两只卦，易经咧系用一个叫做过到河，即系既制，同、 啊、 埋过唔到河 未 制呢两个意象去讲俾你听，即系讲最后个道理俾你听，跟住佢就。冚埋本书啦，系咪？咁但系我哋问一个问题， 其实过河有几咁重要呢对于古人嚟讲、 因为呢两地相隔喺条河嗰度咁如果你过唔到河即係做唔到嘢或者达唔到目标啦咁可唔可以咁讲呢 你可以咁讲啦或者我哋再延伸多少少啊呢、我哋呢个世界有几多大嘅古文明 古文明啊、 我有 大 我諗到黄河我觉得呢中国人呢嗰、那个文化发源地呢就是黄河逐水草而居，我哋即系古时啲人咧，就喺个河边嗰度生活，因为你有水有山，咁你生活到嘅。咁如果河同埋以前交通工具冇咁发达，过到河咧，你就会去到市集啊、买餸啊、翻学啊等等。 嗱，你仲第一个即系中国古文明，跟住第二个埃及嘅，啊尼罗河文明，咁跟住咧就系、巴比伦嘅、印度嘅，佢哋发现其实咧古人系依靠嗰条河咧，系好紧要嘅。 即是文明嗰个发达嘅话，就系、佢过到去到一个新嘅地方， 系啦， 先至系可以有。 即系你或者唔系过到去，而系河水系俾人一个生命嘅泉源啊嘛，系、咪？支持人系继续生存落去，所以河水对人系好重要，但系。古人對於過河呢樣嘢咧，係有好大嘅恐懼。因為點解咧？ 因為冇工具， 因為冇工具起橋啊！因為我哋而家講起即係過河有幾難啫，係咪先？你過海都唔難啦，係咪？係 啊。 但係古人起一條橋咧，係一個好嚴重、好大嘅事。 因為冇個方法係嘛？ 係啦，你有冇聽過？即係我哋有個。恐怖嘅民間傳說，或者叫都市傳說，嗰、個叫打山莊， 聽過聽過，好、殘忍嘅、 打山莊就係點啊？ 將啲小朋友 係啦，咁將個我打山莊即係活人質啦，係咪？即、係我要起一條橋，但係條橋起極都起唔好，咁、我就要捉個細路挖個窿喺、個橋墩度打落去。咁咧佢就覺得唔知點解就個俾佢。打死咗個細路會守護條橋啦，我哋唔知啦。但係古人係咁樣相信，佢寧願犧牲一個細路，都要去起好一條橋，因為過河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啦。係咪？ 亦都係一件大事啊！係 一件大事啦。同埋再講落去啦，可能老一輩嘅人佢會聽到一個即係廣東或者係喺呢個南方比較。流传得广嘅一个故事啊，嗰、个叫观音化银啊，就系讲有个人叫蔡宗兴，一个福建人嚟嘅，佢立愿要起一座桥，嗰座桥即系后来而家系有嘅，叫洛阳桥。咁但系咧，佢唔够钱起，咁点算咧？咁观音咧就落到去民间，佢就即系喺只船入边，佢同嗰啲人讲就话：你哋边个可以咧将啲钱掟过嚟？掟到我个身上面，我就嫁俾佢啦。咁然后就因为咁样，个个都掟唔到啊嘛、所以佢就堆咗成船嘅钱，咁就可以俾蔡宗兴起个桥啦。咁、都系嗰样嘢，即系起桥呢样嘢系个大功德嚟噶。因为咧，如果我起唔到桥咧，好多人会因为过河呢样嘢咧而失去咗性命。系咪？咁所以易经咧，佢最后咧呢两只。卦咧，佢就同你过唔过到河有关嘅。但系佢用过唔过到河呢样嘢咧，系表达一个意思，就系、呢件事做唔做得成。 即系唔系净系讲过河嘅， 系啦， 事成或者事不成， 又或者讲你有冇危险咧？你过到河咪即系话 安全啦， 系啊，你安全啦，你冇危险啦。但系如果你过唔到河咧， 嗡嗡沉咗落去啦， 系啦， 嗡嗡风险。 咁、或者我哋翻翻两个。兩幅畫度啊，因為易經塔羅佢最緊要就係、 除咗文字之外嘅話，其實仲有圖畫嘅。 係啦，或者我哋喺主持幫我形容下兩幅圖 啊。我形容下嗱，首先咧就係呢個六十三卦咧就係記制啦。你會見到嘅就係咧有一個鼎啊。咁其實就係吊咗喺嗰啲火上面嘅，咁就喺度煲緊一煲水咁樣嘅，大家都見到啦，係、啦，就類似係咁樣嘅。好啦，咁至於第六十四卦咧，就係、一啲火就係擺咗喺煲水上面嘅，咁就係未制，就係六十四卦啦咁樣。 大家記唔記得頭先我講呢、個過唔過到河，其實係一個即係叫意象嘅表達啦。呢樣嘢對古人好重要啦。但係過到河，佢同你講嗰樣嘢就係、呢件事應該做得成啦，係、咪？過唔到河就係呢件事應該做唔成啦。咁、如果我哋頭先睇記制卦係有一個煲，係咪吊咗喺個火上面？ 冇錯， 個火喺下面，個煲喺上面， 煲得成咯。 咁咪煲得成咯， 係啊，咪就得咯，記制咯。 但如果你未制，佢啱啱好嘅，好有趣係咪？個火喺 上面， 個煲喺 下面， 咁即係點啊？ 煲唔成咯， 煲唔成咯。但係 呢兩隻卦係咪係咪即係話忌制係一隻吉卦？呢個未制係一個空卦咧？ 係咯。 咁似乎又唔係喎 嚇？點解啊？點解啊？ 因為你煲過水未啊？ 煲過有㗎，我成日都煲水㗎。 你成日都煲水， 我哋做節目成日又煲水又吹水，乜都有㗎。 嗱，你煲水嗰陣，你睇唔睇火？ 唔睇火㗎，而家 你細個 教咩㗎嘛？教時間制㗎嘛？ 嗱，你細個同同學煲水嘅時候，你會唔會睇住嚟煲啊？ 会噶，以前会噶。 因为点解？你惊俾阿妈闹系咪？ 唔系，因为嗰啲水会滚出嚟嘅话，滚泻噶嘛会。 系，因为我头先讲，无论你个用个口嚟煲水，定系用啲火嚟煲水，你都系要睇住嚟噶嘛。如果你系咁一直同你啲同学煲，你实俾阿妈闹，系咪先？如果你系咁一直开火煲水，佢一定干啊嘛，系咪？所以咧，佢同你讲机制，即系如果你而家呢一刻，即系我唔知收音机面前面嘅。朋友你面对咩问题啦、即係如果你而家面对呢一刻係一个机制嘅问题，即係你觉得事事都顺啦，係所有嘅时机都到啦。咁易经同你讲一样嘢，就话你要小心呢、这个时机可能佢唔係永远持久嘅，係咪？你所面对嘅呢一啲嘅出面呢啲好环境呢，佢可能会过去嘅。所以呢，我哋要有一个叫做居安思危嘅一个心态，随时预备如果下一刻即系台风可能打嚟啦，咁我要点呢？我要预备好咯， 做好防风措施。 系啦，咁然后我哋讲未制啦。头先讲未制就系话嗰啲元素唔啱啊，个火喺上面，个水喺下面， 唔系唔得，你用错方法。 系啦，但系唔得系咪永远都唔得嘅？ 只要调翻转就得。 系啦，只要调翻转就得，只不过可能呢一刻未可以调翻转。但系你要预备一刻就系、是，当佢调翻转嘅时候，你系唔系会有一个嘅心态，有个能力去迎接呢样嘢呢，系咪？嗱，易经最后用呢两个卦去完成佢64张四只牌嘅道理，最后就同你讲呢、这个世界呢，所有嘢都系要居安思危，或者要居危思安，永远都冇完全好或者完全坏嘅嘢嘅。即系如果我哋捉到呢、这、一个。呢、这個道理基本上你就可以明白咗大部分易經入面佢要你去建議你去做嘅嗰啲嘢啦。 嗱、老師，我想問一樣嘢，頭先你咁樣講嘅話，我會發覺嘅就係、雖然又話咩謀事在人就成事在天啦、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其實係有時嘅話，我能夠做到嗰件事，嗰啲要天時地利人和噶嘛。係 啊， 佢而家咁樣講嘅話，喺個牌裏面嘅有冇講到嘅就係呢樣嘢唔關你嘅人事，可能咧就係關個時機未到啫。我可唔可以睇到噶？ 可以， 有關係㗎。 可以，因為咧，其實易經入邊咧，好多牌都講到你做唔成嘅，係咪？佢好多牌都講到， 佢好多牌都講到 人係會面對好多困難，好多好多情況係唔能夠完成件事。但係咧，呢、這個唔能夠完成分好多類㗎噃。係 咯。 嗱，有一啲咧就係、是、即係譬如我哋之後講，可能大過小過，佢就講因為你自己嘅問題。 係啦。 而呢、這、一個呢兩張牌咧，佢就講呢件事咧，你未必做得成。但是你做不成呢是因为个时机的问 题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通常我们面对这些情况是时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是改变不到的。基本上是我们是改变不到的。已经跟你说 就不可以勉强。 你要守正安常做好自己、等待时机过去。然后呢你就可以迎接一个新的 局面啦。 柳 Sir， 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喺呢一个嘅易经塔罗牌里面嘅话，有冇有啲嘅就系话，其实系个人嘅问题啦，就同时机无关啦，所以系有机会可以做到嘅。有冇一啲咁样嘅牌嘅？ 有 嘅， 有嘅， 有咁嘅卦象。 系啦，有嘅。譬如譬如如果、可能我哋之后会。 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一下， 再分享 下。 咁所以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即係其實我要問一件事嘅時候嘅話，都係可以俾到一個都幾明確嘅答案俾你嘅喎。 嗱，好啦，譬如我啱啱就抽到啦，呢隻牌大過就唔係我哋俾人記大過咁解啊？呢個就係講你可能犯咗一個好大嘅過錯啊。只不過呢個過錯可能呢刻你未發現，但你抽到嘅時候，佢就暗示俾你聽，呢個過錯可能你犯咗，你要小心。但係嗱，呢隻牌就好啦。如果有聽眾有機會即係睇個樣咧，佢有圖啦，係咪？佢有中文啦，隔離有英文嘅 overload 啊，係 overload，O V E R O L A D。 下次咧，老師寄過咧，話俾阿媽媽聽，其實我 overload。 嗱，如果嗱你唔识解，你唔识解中文唔紧要啊，英文识解啊， 嗯， 啊英文识解啊嘛 ，overload 点解？ 重得就太 重得滞， 尖叫 系啊，重得滞。咁、所以可能呢一个大过，佢暗示紧就系呢个情况，呢、這个坏嘅情况，可能系你自己导致。 哦，孭得太多嘢， 系啦， 明白， 明白晒。 哇，真系博大精深、啊， 冇错冇错， 一只又撩多几只出嚟， 好 多 谢晒， 多谢晒， 拜拜。 拜 拜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再一次唔该阿柳 Sir 咧，同我哋讲咗呢一个易经塔罗啊， 系 啊，真系好博大精深，讲到好多中国历史啊等等，系啊 ，overload 唔好啦啊， 冇错，系啊。 OK， 好，而翻嚟咧，我今日就会有 Dr. Eric 啦，同埋今日嘅职业安全剧嘅， 系啊， 咁头先你嗰个望住人哋瞓觉嗰个古仔讲完， 讲完啦 ，OK， 同漫漫天风雨， 用我快啲讲， 唔系点解要用一个 漫天风雨嘅关联翻咩事咧？ 咁 同埋同追有咩？即系佢话追。就是那個女仔醉咗啊嘛， 系啊，然后咧出边哪怕佢风风雨雨，我都要守护住。 咁身边守唔守到啊？ 梗系守到啦， 守到系嘛，守到拿来系咪啊？ 守到。 OK， 好啦，讲下天气先啦。今日暖咗好多啊，廿二度几温，相对湿度64%嘅。星期四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咧，未来数天都系天晴干燥嘅，早上清凉。下个礼拜云量增多，气温逐步又下降噶啦。先咧，12: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委会最新一期绿置居搞珠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主持搞珠仪式，头十个号码是48219674108372183232。房委会今次推售三个屋苑，提供4693个单位，以市值41折发售，收到62000份申请。三个屋苑分别是粉岭青桃苑、油塘高宏苑和马鞍山锦柏苑，单位售价介乎75万至271万。政府提出提高乱抛垃圾的定额罚款，由1500元加到3000元，店铺阻街增至6000元。食环署职工权益工会副主席李美少表示，现时员工执法时有时会遭到谩骂甚至袭击，若果增加罚款，非常担心人身安全。李美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门每年都有被市民袭击受伤或者送院的工伤记录，如果增加罚款，市民反抗一定更大。他曾经试过阻拦一名女子时被对方扭伤手入院接受治疗一个月，他说曾经要求增加执勤人手至少3人一队。18岁或以上人士听日起可以预约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作为第三针。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家庭医生林永和说，二价疫苗应对本港社区目前的病毒株情况颇理想，相信可以有效应对冬季可能再恶化的新冠疫情。林永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二价疫苗只开放给18岁以上人士，专家正小心研究数据，考虑到心肌炎问题，加上18岁以下人士需要家长同意，因此先以18岁作为分水岭。他估计日后二价疫苗有可能作为第一或者第二针。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5253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61名患者离世， 累計超過2754万人染疫，30908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435人，較前一日減少6人。韓聯社報道，南韓防疫部門指出，疫情蔓延勢頭最近放緩，但不能排除反彈的可能性，預計今後將持續慢慢增長。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下周初至中期雲量增多，氣温逐步下降。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41点，升526点，成交金额8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9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5蚊，升14.8；盈富基金19.47，升4.9。恒生中国企业67.1，升2.04；�阿里巴巴90.15，升了5.1；美团177.6，升10.1；友邦保险82.95，升3.15；快手67蚊，升5.15；阿里健康9.39，升9.2；比亚迪股份209.6，升9.4。港交所333.4，升1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7，日元137.2，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9，人民幣6.978，英鎊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5，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5点，跌140点。港金报1657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05美元，卖出178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何雨晴饰演嘅江瑶系中国航天研究院嘅年轻工程师。爸爸因为长三月火箭发射失败而牺牲，作为烈士之女被挑选到中国航天研究院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全身投入航天事业，在卫星组工作。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回望我一生， 细细个就走入乐坛，佢嘅名叫张圆圆，点解后来摇身一变又叫做张德兰？ 我一出世就领洗，我自己都有个姓名就叫德兰，就拿去用啦。咁 经历人生的高高低低，为什么访问当中又会感触落泪？ 四朵金花，我有三个姐姐啦，三个的工作态度都是非常之认真的。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密切留意播出日期。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 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㗎喇，我梗係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萨瓦迪卡， 多谢 Eric， 多谢 Eric， 你好 ，Eric， 你而家系咪喺泰兰？ 哎呀，我真系好开心啊！旅行翻嚟， 我翻咗嚟 啦。你仲系喺泰兰啊？ 你去咗泰兰咩？去咗泰兰咩？ 佢系啊。 而家系啊，去咗泰兰啊。 泰兰边 part 啊？泰兰 嗰度冇咗需要戴口罩嘅需求啊嘛。 哦， 好得意噶，好守秩序，个个都戴口罩。 咁咪好咯。 嗯，咁咪好啦。 所以都冇乜机会濑嘢。 你同好朋友去啊？ 关你咩事啊？ 唔系，今次就同同朋友去， 你睇佢讲嘢，窒口窒舌。 我话好朋友， 你唔使咁惊， 有咩惊啫？ 好啦，喂，翻嚟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Dr. Eric 今日想讲， 今日我哋讲咧啲严重啲嘅话题啦。今日就讲化妆品用宠物去做测验，去睇安唔安全嘅。 啊，系啊， 点解用宠物去做测验嘅？我想问啦。 用动物测试。 系啊， 化妆品 即系化妆品安全咁样啦。 而家有好多都已经写住系唔会噶啦嘛，系嘛？ 小心系啦，我见咧，其实都要小心啲啦。 嗯、 其实因为我认为即系有嗰啲有三个牌嘅，佢可以摆上去个产品啦。咁有三个公司，我谂呢啲都全部非牟利嘅公司，所以 我哋唔可以提任何商品名字啊，提一提你先吓。 哦，系啦系啦，所以就有三个公，即系你可以话非牟利嘅團體啦，就係有一啲動物嘅標誌啦，全部都白兔標誌，就話係冇殘忍去對待動物製造嘅產品啦，係啦，所以即係依一樣嘢，因為好都幾慘下，因為其實咧而家今時今日咧有成幾千種現成係proven 安全嘅產品，即係原產品啦，係可以喺化妝品用嘅，而唔需要特別做其他 test 噶啦。所以其實是沒有任何藉口需要對待動物即是殘忍啊，引致佢 suffering 啊，同埋唔開心啦、啊。所以因為即係往年咧多即係好多公司做啊，而家都到今時今日仲有好多公司做啊，就即係呢啲嘢基本上係唔係唔係一定濕啦，因為個白兔個結構上可能同人唔同啦，啲仲係好齋啦，危險添嘅，所以咧就因為好多時嗰個 result 喺只白兔冇事，喺人嗰度有事，或者個問題係長遠唔係短期啦。 咁如果你咁講嘅話，即是話用動物嚟去測試係根本係唔啱嘅啦，當然係唔人道啦，同埋佢就係你咁樣測試做乜嘢啊？即係如果你動物 OK， 但係原來人係唔 OK 嘅，或者係倒翻轉， 即係做咗個實驗，係 啊，你冇意義喎，咁點解仲要做啊？ 體積又 點解仲要做啊？ 係啦，點解仲會做就係冇原因仲要做啊？ 咁咪係咯，冇原因咪就應該要 ban 佢咯。 係啊，係啊，就同埋嗰個我哋而家講緊嗰樣嘢係化妝品添咯，因為咧其實唔係嗱頭先講你頭先講嘅就係嘢係都唔多唔少真啦、啊 嗯、 不過咧就好明顯咧就有啲係有唔係完全冇 information 就假嘅，係咪？不過問題係咧，而家我哋而家呢個今日嘅 topic 咧就唔係講緊全部藥物，係講緊化妝品， 係 一個完全奢侈品嚟嘅。 嗯， 係藥物而家即係好明顯喺香港，好在香港係都好有好好嘅管理啦。呢樣嘢就即係因為醫療上需要做呢啲 test。你有啲人啊，我中意，有啲人唔中意，點樣講都好咧。咁起碼嗰度都希望，即係有啲拗啦，因為起碼係 醫藥作用， 係啦，係啦，有醫療作用， 係救人嘅， 冇錯， 化妝品冇藉口 嘅，就唔係 luxury 嘅嘢。 係啦，開頭個拗撬嘅話題都唔喺度噶啦，基本上唔應該做啦、因為咧好出名有個眼 test 咧係。1944年，即系啱啱第二次世界大戰，啱啱即系仲啱啱完咗咧，就開始製造嗰嚟 t test mascara 嘅，即係嗰啲mascara 中 眼睫毛 嗰啲整嘅眼 睫毛液， 係啦，係啦。咁啊，直接咧佢就會滴嗰啲嘢咧入只白色隻眼仔啊，同埋個皮膚。咁啊，嗰啲白色混住喺個喐唔到嘅籠咁樣嘅，咁啊就睇佢嘅個反應係點啦。所以咧就基本上咧就完全係完全好慘嗰只動物，就 是、印度 知道 佢做啲咁嘢，係啦。所以咧就嗱，呢、這個世界咧就有一堆國家咧係比較文，即係 100% 文明噶啦，係 ban 咗呢樣嘢 altogether 噶啦。OK， 就歐盟啦、挪威啦、紐西蘭咧、印度啦、以色列。所以咧就不過小心啲，因為咧呢啲國家咧，如果佢想出口個產品入一個國家，譬如好似中國咁樣啦嚇，就會。嗰個國家有啲要求係需要做呢啲 test， 佢呢個呢、這個五個國家都會喺唔係內地做啦，佢自己會去判出去做嘅，所以都要小心啲。所以好在咧，香港咧就認可好多國家嘅即係美容產品嘅安全 standard 嘅，所以咧就唔需要好多寵物做呢啲咁嘅嘢噶啦。如果係第二個國家 proven OK， 就唔使再做，不過都小心啲啦。我認為都要揾嗰三個標誌啦，就唔好。中國咧就好好嘅，2014年前咧就好落後嘅。其實呢方對方面，2014年咧而家就好多產品都喺內地用內地製造嘅美容產品冇需要，如果係 proven 安全， 都唔會用到動物噶啦， 衰咗就係啦，就好咗好多噶啦。 其實咧都真 係就 我想問下咧，除咗呢個化妝品用動物做實驗之外咧，我自己覺得咧對動物殘忍嘅咧，我目睹啊，即係有啲我唔知你會唔會認同啦，定係你覺得唔算殘忍咁樣？我嗰時去澳洲旅行咧，因為佢哋有一個節目啊，叫做剷羊毛啊，咁咧就喺個農場招待啲遊客啦咁樣。我相信佢哋平時都有做噶啦，但係佢將嘢變成一個表演項目，咁啊拖咗啲成個身咧脹嗰啲咧圓波波咁嘅羊咧，就揸住。一啲好大嘅铲咧，咁啄，系好快嘅，同埋咧，即系嗰个感觉系好似成地羊毛咁，好得意咁啦。但我真系见到咧，有几只铲到流血噶，咁可能系即系太快，或者都系当佢铲嘅时候某啲角度咧，我唔知啦。咁即系我唔知平时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我就谂，其实佢痛唔痛啊？啲羊或者即系心态又会唔会觉得哇？大家好似冇件衫咁样。其实你觉得呢啲又算唔算虐畜咧？或者即系 OK， 你哋我谂你哋唔知道咧，原来咧就系你讲你见到啲羊咧，嗰啲羊毛咧，嗰只羊咧，如果嗰啲人唔剃咧，嗰只羊会死噶。 系啊，真系。 但系佢铲到佢流晒血喎。 系啊，唔系明白呢个第二个问题嚟嘅。第一个问题咧，个即系个。剪羊毛嘅过程系需要嘅， 但你唔可以俾佢变成一种就 系 娱乐，系咪？ 系啦，咁啊，剪完之后就好神奇，一只好大好多毛嘅动物变咗冇咩毛咁，又冇咩毛冇所谓嘅，个我相信只羊系舒服，不过好明显个铲譬如咧唔够力啦，佢铲嘅技术唔好啦，引致佢损伤就唔好嘅。你话系咪残忍？within reason 啦，因为我认为你铲毛就前有呢个风险噶啦，所以你个发现先唔小心铲亲你耳仔咧，其实都可能会发生。你又唔会话佢残忍嘅， 系即系你剪头发系咪？你揾咗一个唔好嘅发型师，佢剪到你睇下整损咗咁样。 所以我認為動機都幾緊要下嘅，個人動機。不過你話佢快咧，就因為佢工業上，即係我總認為做個表演就可能冇必要咁快啦，係咪？你快少少，人哋都認為好神奇噶啦。不過就好明顯係一個工業嘅環境，其實人造嘅產羊毛，就嗰啲人真要好快嘅，咁就間唔時拎到隻動物都唔奇。 但至少唔會攞佢命啊嘛。 係 咪啊？ 你 講緊 係啦，即 係動物嘅測試。 我可以咁講啦，我哋喺我哋呢個行業，我哋都成日要同啲動物產毛嘅，咁動物會喐噶嘛，係咯，佢唔係坐定。 系嘅， 所以咧，我哋都会间唔时铲到。咁你个动机唔系咁样出发系 OK 嘅。咁喺个情况下，我都明白嘅。所以个答案系，我认为就小心啲啦。不过唔表演，我认为多余嘅，唔应该用啲嘢嚟。 如果你咁样延伸落去嘅话，其实有好多你用动物嘅表演嘅话，其实你都应该 ban 噶， 系 嘛？即系如果你咁讲法，咁马戏班都唔应该啦。 系啊， 系 咪？ 冇错。不过即系铲羊毛都唔算最残忍。唔知你有冇睇过啲片咧？系喺啲兔仔啊，定唔知咩身上系掹啲毛出嚟， 正係。啊 ，Dottery 有冇見過？係啊，即係 冇見過。 你睇啲咁嘅嘢咧？ 兔仔身上掹啲毛出嚟做，即係佢 喺做衫啊嘛。 做唔知做衫啊，手袋定唔知咩手工藝啊？係啦。 係啦，即係因為佢哋想保，因為你睇毛就啲毛嘅質地唔同咗啦，一邊會厚啲。亂啲嘅，即係粗啲嘅，所以如果你掹啲毛出嚟咧，理論上就兩邊都亂啲咁啊，成件事軟熟啲嘅。 但 係 好慘， 加埋你會嘥毛，因為佢長多少少咁樣，呢啲即係全部都戇居嘢。你問我係啦，有呢啲咁嘅原因，掹毛痛嘅，所以我認為就 唔應該啊。 对， 唔应该， 知道晒， 善待动物， 好嘅， 冇错， 一定要咁啊， 明白晒，好，多谢 Dottery Eric， 我哋继续用爱心爱动物，好唔好？ 拜 拜， 拜 拜， 拜 拜，好啦，差唔多，我哋今日嘅一点钟咁啊，当然啦，星期四我哋会提提大家系乜嘢咧？ 即安剧， 即安剧， 安剧啫，留意留意咯。OK， 听日咧就系我哋嘅点唱日子，今日星期五啦吓，睇不如我哋预告一下，我哋听日都有个新嘅环节喺12点后出现嘅， 系啊， 咁啊，对于爱车揸。揸车或者有时都会坐下朋友车嘅，总之关于马路上嘅所有车嘅事情 都关我哋事， 都关我哋事嘅， 冇错， 马路的事， 冇错 ，OK， 关我哋事，诶，今日关你事咯， 系啊， 因为你马啊嘛， 但系我哋听日其实系车路的事， 好啦，听日见，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闹得好啊！呢啲人唔闹唔得噶， 家姐啊， 净系闹佢啊，咪益咗佢咯。换转系我， 家姐你好嘈啊，嘈住我瞓觉啊！ 哎呀，你够嘈住我煲剧啦，你瞓啦，你瞓啦，你唔使理我噶。 我都想瞓啊，你嘈到咁点瞓啊？家姐，不如你出厅睇啦。 Robin 啊，不如你出厅瞓 sofa 啦。 你要我瞓 sofa， 会瞓到腰骨痛噶。 容易啦，你搬张床出去听咪得咯。 搬张床出听叫容易？点解你唔搬部电脑出听啊？ 哎呀，咁多电线啊，驳得嚟都天光啦。咩事啊？ 睇下你两个发生咩事咯？夜妈妈喺度喘巴闭。 老豆啊，你醒咗仲啱啦，你帮我哋咧搬张床出听啊。 我有冇听错啊？搬张床出听。 家姐睇电视嘈住我瞓觉啊！ 唔好多多声气啦，你快手啲搬啦！我仲有五集，我今晚要煲完啊！唔系听日啦，俾隔篱组嗰个 Rebecca 咧会剧透噶。 点搬啊？ 哦，一齐抬起张床咯，咁啊跟住搬出厅咯，咁都要问嘅咩？ 咪住！ 咩事啊？ 成张床、啊，我哋点搬啊？ 我哋三个人搬一张单人床，唔系唔得系嘛？ 你哋知唔知啊？每年因为搬重嘢而引致嘅受伤案例啊，多达几千宗啊！呢啲意外会为雇主同工友带嚟沉重嘅负担。 造成呢啲意外嘅原因系 大部分系因为工作地点设计不佳、搬运方式唔啱，同埋工友训练不足所引致咯。 哦，咁关我咩事啊？ 你有冇听清楚我讲嘢噶？搬重嘢一唔小心好易出事噶。 有机会发生意外嘅话，咁就一定有方法可以预防噶啦。 当然有啦，进行搬运工作前，梗系要作出危险评估先啦。雇主需视乎情况提供合适嘅辅助机械，例如手推车同埋防护设备。而雇员喺可行情况下，使用雇主提供嘅辅助机械同埋防护设备。 如果好似我哋三个咁冇辅助机械帮手，或者唔能够使用辅助机械嘅情况底下咧， 咁就最好安排足够嘅员工用合力提举嘅方法咯。 哎呀，我头先咪讲咗咯，我哋三个一齐搬啊嘛，咁咪叫做合力提举咯。 哎呀，唔好嘈啊，我未讲完啦。一般人唔应该单独同喺冇机械设备辅助之下搬运过重嘅宠物。 有咁多嘢要注意，啲工友会唔会唔记得噶？ 雇主需视乎情况，为进行合力提举工作嘅工友提供足够嘅资料，指示 訓練和監督，加上以上的方法，希望可以大大減低工友受傷的機會。 OK OK， 不過我們今晚就想搬張床出廳，嚟不切受訓的了，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教我們搬呢？ 聽住，當你要搬運貨物之前，第一樣要做的是要確保通道無阻，如果不是很容易搬搬下那陣棘親的。 哦，暢通無阻，由睡房出廳，沿路都沒有雜物的，即是 OK 啦。跟住呢， 跟住要衡量一下貨物大小和形狀重量，看看自己夠不夠體力，使不使找人幫手。 我們三個人應該夠力吧。 第三，當要搬的時候，首先雙腳分開保持平衡，盡量貼近負荷物。 Robin 啊，我們一起跟著做啦。 是不是真的這樣啊？ 哎，差不多了，老豆繼續吧。 然後要半踎至一個舒服的位置和角度，保持腰背平靜，雙手捉緊負荷物，將負荷物貼近身體，運用大腿肌肉。 嗯， 站起身。 哦， Robin 準備好未？ 注意動作要順暢，現在可以慢慢走出廳，不要扭曲臂部或肩部。 不行，太重了，我們不可能搬到出廳的。家姐，放棄了。 都話咗㗎啦，係要撞個板先能信老豆。 我諗到。 你諗到乜嘢啊？我講咗唔想瞓 sofa 啊，我聽朝要做 presentation 啊，瞓得差好影響我表現㗎。 你放心，你繼續喺房瞓啦，我去用老豆部電腦煲劇咪得咯。 係喎，哎呀家姐，你早啲諗到，咁就唔使搞咁耐啦。好啦，老豆家姐，麻烦你哋尽快离开呢间房，我要瞓啦，早唞。 早唞。 喂喂喂，你用咗我部电脑煲剧，咁我点睇波啊？ 你用手机睇咯。 吓，个 mon 咁细，我睇唔清个足球喺边。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我是 Robin。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具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倒影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临亡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迎来下世纪。 从头忙于翻滚，安分，每刻看到都最真。What if I ask myself？ 一瞬间，思想飘散，再回望当初一眼，看着月落灿烂。 昨天我媽讚你喎、 啊、你媽咪讚我？ 是啊，我媽咪說你是一個好老師啊。 真的？嗯，她怎樣說的？快點講給我聽。 她說無論你做些什麼事，只要我們不要學，那就已經是一個很乖的小朋友了。 啊？ 唯一一樣東西叫我們要學的。 是什麼？快點講，快點講。 就是每天10點到1點聽香港電台第二台的風騷快活人咯。真的，我越聽越開心啊。 梁繼章、李麗蕊、馬小強，風騷快活人。